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怎么劈叉了？ 哈哈， 你这像跑舞的。 不行，重来一次。 Hello 就不敢太大声了是吗？ 已经批了，还怎么办 呢？我以为你一出场的时候就要 cosplay 一下我。 我得承认，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吃了一顿，是有点齁着了， 就是麻辣的那种是吧？ 没有，最近不要吃太辣。 对，尤其换季的时候，而且这两天一定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要听老人言，秋天一定要贴秋膘，不然的话就会感冒。 哎，这位老人，你姓甚名谁？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啊，我是白杰。 我今天特别想唱着出来，因为就嗓音有奇特的变化。Hello， 我是艾科。 好，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杨坤。哎， 我以为你要说我是田震呢， 是不是有点那种感觉啊？再见工作。好了，我们算是简单开场啊，就是因为要去好久不见了嘛哈。 是的，一个假期都没有见了。 对，候鸟往南飞，艾科呢是往北，哎，往是从哪儿飞来的？这是 从西北归北。 啊，好，假期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也正式我们的正常版的娱乐最王牌了。 是的， 嗯，各位下班快乐吧。我们先送一首歌给大家，好不好？ 这首歌曲特别适合我今天的这个声音气质，就是摇滚嗓。 对，为了搭配你，你看我今天也变成这样的嗓子啊。最近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这个润燥，润秋燥，补补水。 嗯，所以 Goodbye Work 送上第一首歌，来自国尔维 C 造不完的青春。 曾是睡了躺在房屋的正中央，我看着月光，曾是睡了黑夜白天都是伞，被孤单伤害。我是枯木鸟鬼，做做大脚朝夕在我是曾经的热血，造不完的青春，你想起变了我们。Oh come on come on， 别想让我认输，造不完的青春，你想起变了我们。Oh come on。找着 开场我们送上来自于果儿 VC 带来叫不完的青春，作为今天的这个开场曲啊，格白味儿。 所以有人说这个秋天现在这个天气真的是特别冷，然后我今天从朋友圈里面获取一个信息，说这个月份又到了一个乱穿衣的季节了。 对，你真的不知道穿什么才好。 对，而且呢就是内心充满了很多 OS，然后比如说你穿了羽绒服，旁边迎面过来走来穿一个 T 恤的， 对， 就内心充满很多 OS。 我跟你说男人更不容易， 怎么了？ 你一大小伙子你就就是不能穿厚，哪怕你真的觉得很冷， 听着 你也不能穿厚了，穿厚了别人说哎呀你穿这么厚呀，身子骨不行啊，好像你在这样的天儿迎着这个对面的秋风，你就必须得光着膀子才行啊，是吧？ 不至于不至于啊，一定要记得添衣保暖才重要。 对，比如说秋衣是什么？小伙子火力壮，就想别人说这么一句，但是为了身体着想还是请您酌情考虑啊。 是的，这个虽然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七八九月到十月份都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但是还要友情提示各位朋友，早晚的时候要添加衣物啊。 对，娱乐总排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2018年10月9号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Hello，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大家别忘了联络我们哦。 找到我们的方式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来听一首小甜歌，放松放松疲惫了一天的心情。 Every smile Every smile on every face Every hope Every street I walkStarts to rain, like every face that I saw. Every mile that kept you away, every second of every day, every prayer with every night. With our love, we'll make it right. Every dream, you're by my side. Every smile, every 露的节气，其实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寒露节气呢，就是有些地儿该捂就得捂着了，比如脚脖子就不要再露出来了。 还有脖子，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露脖子的各位朋友，尤其女性朋友，记得常备一条丝巾。 嗯哼，你看我旁边这位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各位，是怎么从一个民谣嗓变成一个摇滚嗓的啊？ 对，就是在这个季节一定要记得，而且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吃完橘子之后把那橘子皮留下来，记得泡水喝。 现在你的形象和你的嗓子是几 其实是很搭配的。 真的吗？ 来短发吗？ 啊、哦！ 走过我的办公室门前，突然一扫，白小哥，我回来了， 干练炸，一个小伙子回来了。 啊、是我一看，哎呵，以为是李逵还是张飞这个啊？ 带你这样的吗？ 别别别 假搭档吧？ 别，真的是要保重身体才对。 王牌推荐。 就是大家要照顾好自己，就是在这个对面有一阵冷风吹过的时候，对吧？ 闭住自己的嘴，千万不要张嘴说话。那个时候， 灌进一口西北风是吧？我们来看看最近的这个王牌推荐的内容，好吧？最近有些什么演出什么的啊？ 备受关注的2018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全国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将会在10月13号，也就是这周六，会在工人体育馆正式开演。 对，很多听友呢，其实会觉得毛不易已经是个很熟悉的名字了，但是和他的这个知名度不成正比的是，其实他也才就出道了一年多吧， 算是新人。 对， 而且还记得说他曾经参加过，就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综艺节目《明日之子》出道的。 哎呦，这真的也就这么一年啊！ 那个时候出的第一张专辑嘛， 总觉得好像这个人已经出现很久了。毛不易， 对，所以呢，其实毛不易其实贡献了很多唱作俱佳的很多歌曲。 是， 今年才正式启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巡演。 哎呀，所以说我想说什么？这毛不易，你的人生也太容易了吧！哎呀，命好啊！ 是的， 当然是开玩笑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他的自己的积累啊、创作才华是有关系的啊。 是的。 另外，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平凡的世界》的北京站本周六开始和大家见面。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推荐嘛，演出的场馆就是在天桥艺术中心。 对，其实这部话剧我们之前推荐过好多次，因为《平凡的世界》无论是小说原作还是话剧改编，都可以堪称是精良剧作。 对， 而且再加上陕西人艺原汁原味的那种表演，可以说《平凡的世界》是诸多版本当中最经典的一部了。 对，好了，说完了《平凡的世界》，我们也刚才说到了毛不易，在这样的普通的又平凡的一天，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听着这样的歌， 感受平凡的一天， 过着普通的生活。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 是不敢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我总觉得在刚刚下班的时候，然后呢也可能是你准备去吃晚饭的路上， 嗯， 咱就别消愁了，还不到那个点儿，别一杯敬朝阳一杯敬远方。 平凡的一天也算是度过了，今天之后明天还有一天，新的一天等着你。 对，就平凡点挺好的啊，就是你会听他歌里面唱的这些细节啊，这每一天呢就是这样的度过了。说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好像就是这样的甜甜静静平平淡淡的日子会让人心里觉得踏实。 我突然想起来韩寒曾经一本小说当中提到一句话，就是人生其实不是说你去探寻所谓的每一天的不一样，他就是说每一天都像是一个标配的单人床，但是你每个人会睡出不同的身形。 听上去很吓人啊。好吧，刚才我们推荐了两个啊，这个是一个是毛不易的演唱会，还有是平凡的世界话剧，再来推荐一部电视剧，是黄轩和 Angelababy 主演的电视剧创业时代，本周五10月12号开始在浙江和东方卫视来播出， 而且呢也会在多家网络平台上线播出。而且呢这部电视剧它其实集结了周一围还有王学新等这些演技派的演员加盟其中，讲的是一个互联网的创业故事。 对，其实也是这个广电总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首批推荐的剧目之一啊。另外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好戏一出》，和黄渤导演的电影《一出好戏》，这算是花开两朵了，同出一枝啊。 对 对， 而且是原班人马、原片剧情，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套拍了一部网络剧，就是说从130分钟扩展成了240分钟。 对，有很多的就没有剪进去的支线的剧情，比如说孙红雷在里面客串了，其实对吧？剧情上没有什么改动，就是人物的塑造，因为时间加长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是的，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没有看够，可以期待《好戏一出》。 那如果没有看过怎么办呢？ 再去买一张票 啊！对，好了，我们继续送上一首适合秋天的歌。在此时，秋天的风吹拂脸庞的时候，记着一定要保暖哦。蓝色叶培。 Look at me like that. Why have you changed so? This is how I always look at you. No, that's not true. Your eyes, they were always so warm. I can't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I can only remember that I cannot forgive you. I'm not asking for your forgiveness. I want your love. You are so shameless. Yes, I am. But you made me this way. You told me to come back. I said nothing. But you did. Your eyes, your caress, they all called me back to you. Some things do not have to be spoken. 一场只有三天的假面舞会你以为的巧合，不过是另一个人用心的结果。娱乐最王牌，陪你续写秋天。 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会常常有这些以电影片段为主的出现的这个片花啊， 是的，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可能你听了半天都没听明白，什么呀这是啊？ 刚才这个对话就出自《晚秋》当中的一个经典片段。 是，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歌了。其实我今天突然在上楼的时候，就是在上节目之前站在楼下，被这个风吹着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好像每个男生都会有做过一个梦，就自己梦到自己是小马哥， 哦， 然后从风里走来，然后吹着风的时候呢，那个风衣被吹起， 哦，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潇洒。但是事实上是，当风很大的时候，你往往会被吹成邋遢大王。 就发型已经不用这个自己来塑造了， 对， 风来帮你塑造。 这是风的季节。 冷风轻轻吹到，即便进了我耳根，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血算也没法去记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苟合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我亦也要被蔽引，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

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其实我需要一个吹风机， 怎么了？ 或者站在屋外怎么也可以？ 给你假装一个 BGM， 撑起你的一部戏是吧？ 你没有看过《夏洛特烦恼》那个造型，电风扇吹的。 突然让我就重新认识了许巍的这首《蓝莲花》， 或者扭头再看着我的脸，就觉得更像沈腾了。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啊，我们就是开玩笑啊。刚才听的这首歌，其实每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好像放许巍的这个歌的频率就会变多一些、啊。 对，而且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说，掐指一算，下次旅行计划是什么时候呢？ 很适合在车上听的歌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最近呢，其实有一些电影，我觉得还真是让人有点大跌眼镜。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昨天说了啊，《理查的姑妈》，好像说，哎呀，这是开心麻花的出品啊，一定很好看。结果去了之后，很多人有一个影评人啊，是好像是我们自己朋友来着，当时他发朋友圈里面是这么说到的：无耻之极。啊， 就是如果要是图一乐的话，去看一下还是值得的。如果说要深究它里面的逻辑，还是要考虑一下。 好吧，所以说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个电影呢？可能会影响你的观影的感受。 是的， 但是另外一个电影其实也是成为了焦点啊。这部电影不但票房领先，而且口碑爆棚，变成了最近大家比较追捧的一部电影。 对，其实一开始因为这几年大家都看到，说香港的犯罪题材电影质量是参差不齐， 对， 而且观众对这部电影其实没有什么期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之前也是在没上映之前看到这个名字叫《无双》，我总觉得好像不会有期待，我觉得好像是应该是个烂片啊，预售也不理想。 是 当时还有人说，哎呀，周润发的这个票房吸引力失灵了吗？ 有可能，但是在这个口碑传开之后，但是这部电影迅速成为了一匹黑马，而发哥啊，也就成为了这几天朋友圈的头条人物。 63岁的小马哥哈、就是没有像一般的这个中老年男子一样哈、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身材匀称，然后西装考究，你就只是看背影的话呢，你会觉得像20多岁的小伙子。 对，还有很多女性就对于63岁的周润发拿枪那一瞬间，就觉得还是当年的依然帅气的英姿飒爽的感觉。 对，就是包括很多可能你说到周润发，他们都会说是谁或者不太了解的，像90后、00后的影迷，其实有发现说中了他的毒啊。有人说，哎呀，小的时候不懂发哥的帅哈、小的时候嘛，看电视不知道在看什么，真的直到看到了《无双》才发现，哇，原来真的很帅啊。 对，还有人说发哥拍《英雄本色》的时候，那会儿他才刚出生，但是今天看了《无双》，终于 get 到了发哥的魅力所在。 要感慨岁月之如这个之于周润发，真的好像带走的只有胶原蛋白啊，带来的是那种沉淀打磨的那种成熟的魅力啊。 是的， 说到发哥呢，周润发他其实很早，1973年就进了那个当时的演员的训练班，然后很多的代表作品，我们今天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哈、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英雄本色》等等的，还有很多经典的造型，比如说风衣、墨镜、叼着牙签等等。 对， 最重要的是他那个笑容很邪魅。 对，而且我觉得他是华语的这个男演员啊，这个当中就是拿枪的姿势最帅的，就真的没有之一了。 对，有导演就说，就庄文强就曾经说过，说他好像和枪是混为一体的，就拿起来很自然，就像拿一支烟一样。 有些演员是天生自带戏感的，比如说像马龙白兰度，哎呀，就是演教父，你会觉得说啊，就整个这个人坐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好像他和角色就是一个人， 就混为一体了， 和那个椅子变成了一个人。啊， 这个好像就是这样。当然其实除了很多经典的形象呢，他这几年啊，或者说这几十年的魅力如初，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自律啊。 是的， 我觉得稍后我们可以来聊聊看，不妨先来听一下这首出现在电影《无双》当中的插曲 The End of the World。 你会听着觉得很耳熟。这其实是很经典的这个乡村民谣的作品了， 是，而且后来被邓紫棋翻为《后会无期》。 对，所以说我说， 很 熟，你会觉得很熟，这个调很熟啊。而且你不觉得这个调呢，其实听上去并不一定会有相同的感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样的一个音乐好像放在一个很温馨的画面里面是 OK 的啊。 对。 或者说那个刮着风，然后有一个那个 离别的场面。 对，然后呢，渐渐远去，好像也 OK。 是的。 甚至呢，我觉得配着枪战片的场景也是 OK 的，就会产生一种反差的那样一个美学。 就是放慢动作版的。 对。 对。 周润发为什么这几十年依然魅力如初呢？刚刚我们说自律嘛。 对啊， 对， 因为前不久就是在去各地宣传电影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发现说，哎，那不是发哥吗？就是在北京朝阳公园，还有杭州的西湖边， 对， 甚至是下着雨的台北都能发现他的身影。 就是看了周润发这事儿不稀奇是吧？每天人都要坚持跑步，风雨无阻。在台北宣传电影的时候，有人就是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去这个夜市去逛逛啊？因为台北有很多这个著名的夜市嘛。 对， 他会说不了。会变胖， 哎，这还挺不他的，他不是特别爱吃夜市吗？ 他 好像跟很熟似的。 对，就是去了也装没去过，就是少吃一点哈。其实多年来他好像也没什么架子啊，这我觉得大家可能自己也陆续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看到很多人转公号什么的，就说出门坐地铁啊，吃饭去小馆子啊，心态也很好，还在甚至在台风的时候还出来帮助别人这样。 对，其实他就说每天运动真的很重要，他从来不吃辣也不敢吃，比如说冰的东西泡面他都不吃。哎，泡面不是防腐剂吗？为什么不吃呢？还有他说他吃米饭，如果煲汤的话，那周太太最拿手的就是煲汤了。就煲汤很保养自己。 对，而且我觉得他心态很好。就是也老说自己是年轻人，他也经常他也说呢，就是年龄数字越来越大，身体的岁数可以越来越小。 就是45到85算是中年，如果85岁之后，他觉得才是老年。 哎，就是我记得好像周润发很早的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什么领奖。领一个影帝的奖，就穿了一件特别普通的夹克，就是好像完全没有准备是要来拿奖的一样。 对，我记得有一次在采访当中，就主持人问他说，你平常对自己的衣着有要求吗？他说完全没有要求啊。他说那你现在穿的这身西装你需要还回去吗？他说可能不需要。那大哥就问说，你穿西装你舒服吗？他说一点也不。对于我个人而言，他觉得舒服最重要。 对，所以你看人生哲学，知足常乐，难得糊涂。周润发唱歌确实，发哥唱歌确实有点他的特点啊，听一段吧。 爱之中飘浮，历尽悲欢与离愁，有些困苦中过活，亦有些处身极上流。 谁可将光辉挽留。 你们可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配合刚才我们讲过那些画面，在朝阳公园跑步啊， 对， 在这个这个小馆子吃饭啊啊， 这样的画面感觉好像不太搭。 人人望一生富有，更愿眼前的一切可永久。我但求能认识一个朋友，共他分享那乐与忧。 放这首歌是想告诉你们说，其实发个出个唱片啊，虽然不多，对，这其实是他的一首歌，叫做《知足常乐》。 对，我觉得术业还是有专攻的，发个演技真的好， 唱的也挺有 范儿 吧。 金秋旅行记，醉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天气逐渐转凉的秋季，一杯红豆奶茶下肚，足以治愈我们一整天的疲惫。最近呢，一部名为《请吃红小豆吧》国产动画在网络爆红，朋友圈呢，许多人化身自来水，推荐了这部豆瓣评分高达9.2分的短剧。那么在剧中呢，甜品当中的豆子们都拥有了生命，无论是奶茶、蛋糕还是双皮奶，都有他们治愈又可爱的生活途径。 大家好，我是红小豆，现在是我上班的第438个小时，4分38秒、39秒、40秒。 故事的主角正是一颗名为红小豆的豆子，又萌又燃的红小豆始终奋斗在实现自己豆生最高的追求，那就是成为人类嘴里的美味。 我是一颗梦想着被吃掉的红豆，但是一直都没有被吃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今天也要努力被吃掉。 有人说，穿梭于一份份甜品当中的红小豆，就像每个挣扎在琐碎生活当中的普通人。看完这部剧，很多朋友表示瞬间被治愈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即使是路人甲，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活得很耀眼。众生皆苦，希望你们也能是红豆味的。 我捕捉精彩的画面，可是一闭上眼，颜色就褪掉了。我穿上可是一脱下来，身体都僵硬了。我选择我最想要的，可是一个人呢，反而笑开了。我丢弃对我最好的，可是一关上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姐， 我是艾科。 10月9号星期二，我们的白哥100块的现金红包涨到了1200。 听到这个数字，大家有没有觉得万分的窃喜？拿走一半也是好的呀。 这个关键，先得电话接进来啊，是吧？ 所以我们要期待一下，稍后接通电话的是谁呢？ 你就放心知道吧，甚至纵人间蒸发。 接下来我们到了今天的答题时间，白给100块，就在娱乐最王牌。今天的对5道题，不知道谁能答对，因为今天的现金红包已经到了1200了， 所以我们要期待一下今天究竟谁是电话皇后呢？ 看我这钱还能不能接着捂着啊。 我恐怕今天是你一半都要送出去了。 我怎么感觉自己现在有点抖， 颤的， 对对。哎，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回来回来， 来来来，今天的朋友已经在线上来。 Hello， 嗨。 Hello， 怎么称呼你啊？ 可以叫我天天。 天天哦，微信名字是叫 Sky 是吗？ 对对对对。 哇哦 ，Sky 是今年的3月份关注我们的， 新朋友了。 希望加油！今天真的是有1200的现金红包在等着你，我希望你能够把它变成1300啊，就是答错。 这样好吗？总之，希望你今天能够拿出最好的实力来，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谢谢，谢谢。 好嘞，我们的题目现在开始了。据报道说，电影《邪不压正》啊，这个姜文导演的这个作品《邪不压正》将会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请问，在《邪不压正》当中，周韵扮演的角色是关大娘吗？ 是。 看过是吧？ 看过啊、 哎。好， 第二题，秋天是赏菊的季节，请问成语“明日黄花”里的“黄花”说的是菊花吗？ 哎，是吗？三、二、一，是吗？ 不是吧？我不 是。哎， 不，哎，点的很着急啊。 对 啊，他那个不， 你就出去了。我突然就觉得。 行了，你看，就是现在一个形象，就是感觉我这个捂着钱那个样子啊， 就是守着钱。 反正妈已经 不老 了，我这打不住。 总之，在今天听到你的声音，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谢谢。 稍后还会有9块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对 ，Sky， 你这张照片拍的也很好。 对，也很符合秋天的气质。 是，但是我们今天也要记住了哈，成语"明日黄花"里面的"黄花"说的就是菊花，哈。 哦，好， 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入下一个朋友的电话啊。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秋风渐起啊，这个秋凉之时，大家千万注意添衣啊， 对， 保暖。 每到这个百给百块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开始冒泡，说希望郭鹏能来提班。 郭鹏， 因为郭鹏在这个环节堪称是散财童子。 为什么我现在脑子中出现他的形象是光头强？就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样子， 偷偷的帮你把钱袋打开。 哎，现在呢，我正在这个秋天的风中瑟瑟发抖，是因为大家马上来赢，要想赢走1200元的现金红包了。 嗯， 今天第二位接入的朋友是谁呢？ Hello，你好。 嗨，你好。 同样是一位女生。 对， 是我今天特别选择的。 怎么称呼你 ？Hello。 嗨。 哎 哎 哎 哎 哎！ 您 好， 哎， 叫李洋洋。 李洋洋你好啊。啊，这个对，那个 怎么了？ 今天跟你通话的分别是懒洋洋和美洋洋。啊， 我是灰太狼。 好了，我是平底锅啊。那个你的微信的名字是叫杨洋洋是吧？是你吧？ 对， 嗯， 对，我 听上去很 Q 的一个名字。 嗯，对，今天特别选择两位女生，因为今天我的声音会显得比较男性化， 是 要中和一下柔美之气。 加油，希望你成功啊。1200现金红包。 请听题，袋鼠因为身前长有育儿袋而得名，那么请问雄性袋鼠有育儿袋吗？ 有，是。 哎，有一个儿歌是袋鼠妈妈，袋鼠妈妈有个袋袋。 对，没有说袋鼠爸爸，袋鼠爸爸也有个袋袋。这不太对了，就啊，好吧，就是这个，我觉得。没， 百三岁， 想想看，是不是这袋鼠爸爸怎么可能是也有一个育儿袋？但是可能往往这个题目会有欺骗性，你自己还跟那乐什么？仔细想想，觉得好像确实有点好笑，是吧？ 怎么会第一个就答错 啊？行，这个尽管我觉得这可能代表了很多这个女性的心里的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希望这个爸爸也能够带孩子， 有一个袋鼠袋 啊！对对对，好，那谢谢你的参与喽。今天答题失败，但是仍然也有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谢谢。 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 吗？ 好， 拜拜， 拜拜。这样的话，我们的现金继续累积 1300。 哎呦，怎么现在 就有一种松口气的感觉？ 但是钱越积累越多，我心里就越来越不踏实。 怎么办？明后两天也是要开考虑攒个招了。 就是到底攒到多少交辞职报告比较好？前面话当我没说过啊。 Nice. 这样的话呢，明天我们的现金红包呢累积到了1300块啊。如果你想参与的话，可以这个告诉你身边的好朋友，明天记着在我们的娱乐做王牌的时间来收听节目，参与节目。 是关注我们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每天呢会在5:50左右的时候公布今天的育儿题是什么呢？ 对，如果你想增强或者增大你这个就是答题的几率的话，你可以多拽点朋友来 一起答题。 对，你拽几万人啊来听我们节目，总有一个人要中，是不是？然后再分你几毛钱啊，是吧？ 这个好像答和不答有什么区别呢？ 也不太划算哈。加油，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题呢是人人都可以参与的，比的是你对这个音乐的反应速度和你的手速啊。当然也有网速的考虑，所以我们也会有幸运奖。 是，而且今天音乐题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听到之后，原来是他，是这种感觉。 没错，所以我们先请各位把手机准备好，先来关注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的杰，准备好你们的对话框了吗？ 其实刚才呢，在我们这一轮答题之前呢，我的搭档跟我说，他说我好想现在就抛下这个话筒，跑到外面打一个电话， 对对对， 也想参与一下。 是， 我说好啊，你接住你的电话，我第一件事情先挂掉。哎，我倒是可以考虑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 真的吗？ 就是我真的出一版题给你，然后你不知道题的情况下，我问你。 哦。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你答错的话，比如说我明天1300，然后你发1300， 我就给你1300。 哎，对对对。 哎，你现在变成了一种赚钱的方式。 之前得赔多少？你敢吗？ 领导，我事实都要交一下辞职报告了。 啊，领导听到了吗？啊，他艾科他说他啊，那个 我们看看现金累积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也像你一样考虑一下。 好了，这个我们不打赏，赶紧来出今天的音乐题。大家应该已经准备好了吧？ 对，准备好手机对话框，对话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第零的杰。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 请问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什么？ 准备好的手机对话框，3、2、1。 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 是我想去说说的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确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 刚刚收到的一条微信，就是两个 M 的一个大写一个小写，这个听友啊被点名说，我真是把 Beyond 的歌全都发过来了，什么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真的爱你， 不再犹豫， 对，直到最后才答对。 对，真的，我今天出这道题的时候，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很多朋友肯定会答错，我说嗯， 哎，真的是，就是，但是也有人会反应很快啊，有人说只用了0.00000001秒，今天肯定第一名是我，但是我很负责任告诉你，20名开外。那剩下那些人都是用了0.00000001的， 数不见的零，那就只能怪网速了。 对对对，今天的正确答案就是 不再犹豫。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的，去找北京银行，千万不要犹豫。 刚才我看到珊珊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早早准备好了对话框，就是想不起来那首歌。说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啊。 嗯，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游戏呢，也不单是说要送出小红包那么简单，是考验一下大家对于一首歌的记忆度。 对对对， 下次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有可能是你的第一直觉的那首歌，你就要迅速发送，千万不要再犹豫了。 对，而且有的时候真的你会发现，越熟悉的歌曲越难想起来。 对，好吧，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首歌 Beyond 的经典，不再犹豫。 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居天几高，心中只比天。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 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有人可能因为缝纫机乐队让这首歌重新又标记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啊，清晰起来。哎，有人说我本来就分不清几首经典歌曲，但是呢因为电影让我对这首歌记得还是用得贼清楚，可惜开车中等个红灯赶紧发呀。 还有朋友说我正在掉头呢，这不故意为难人家吗？不带犹豫， 你先看清楚那让不让掉头啊。今天发来答案最快的一位是谁？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他名字， 鹏 鹏啊！我觉得还是2017年2月份关注我们的。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说，这首歌已经深入到他的血液当中了。 对他第一时间发送过来的，还有第二位朋友，我们也是选送出来。MM， 恭喜您！ 我觉得说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就像鹏鹏这样的朋友啊。就是他怎么能够这么快的速度把这首歌的歌名发过来呢？ 有的 你要问他说你们家电话号码是多少，他都不一定能想得起来。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要对对对。 好吧。 说出去我就怕今天晚上有很多推销电话找我。 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会这个到你们家门口，然后 打骚扰电话， 给你送一份外卖啊。 然后到付。真的是好朋友啊， 把我们都想成什么人了，真是。 就是我觉得渐渐的和大家越来越认识之后，就发现彼此之间只能是损友之交了。 但是这是亲近的体现嘛，是吧？好吧，我们来到温暖的房间里。 还能一起走多远，想陪你再多一天，闭上眼，如果这一切重演，我不会变。笑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身边，就不再感觉到害怕踏步走向前，一点一月一起迎面，想不想永远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节目就差一个查询功能，就是发来这个歌名之后来查一下自己排第几。 对， 目前还不暂不具备此功能，但是我们偶尔可以回复一下。 是的， 比如说起司就很着急说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我是第一吗。我想告诉你是你排在我们今天所有朋友当中的第一二三四五六 七位啊， 第六位， 第六位。 哎， 也算不错了。 对，还不错啊。后面第七位回见了您呢。 这是挺像你的口风的。 合着我就是前没发出去就跑了的人是吗？回见了您奶奶。 以前早上的时候你不是特别喜欢说那个早上好。 对，现在我真要跟大家说一句回见了您奶。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音乐素描。 转眼2018年已经运行了10个月，到现在已经10月9号了。 马上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要期盼新一年的到来了。 嗨，反正今天是国庆假期之后的第2个工作日，在长假之后呢，我们都要收收心，回到日常的工作和学习的状态。 对，调整一下我们的步伐嘛。有一句话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对，今天我们把它放到了一张图里面，你们现在就可以打卡收图了。 回复打卡2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精美图片了。 是，梦想呢总是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才能实现。今天其实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文字呢，是著名作家余华在写他没出名以前的一种写作的状态。接下来就把这段文字念给你们听。我这个小镇牙医，白天拔牙，晚上写作，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总是先寄往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被退回来之后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再被退回来就再往重要性低一些的杂志寄。我的手稿去过很多有文学杂志的城市，比我后来30多年去过的城市还要多。当时我们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总是隔着围墙把装着退稿的大信封扔进来，我父亲听到啪嗒一声响亮的声响，就会对我说，又有退稿了。有时候一封轻薄的信飘进来，我的父亲会说，这回有点希望了吧。这样的遭遇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从胡乱投稿变成了隐约写稿，当时的感觉实在是好极了。我把几封约稿信摊开来向我的父亲展示，父亲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我出名了。 哎，其实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找来一个个借口去阻拦自己不去行动，等到所有的梦想蹉跎的时候也心安理得，以为是身不由己。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屡见不鲜，比如说减肥这件事儿。 对，反正时间一天一天过得真的很快，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真的要抓紧了。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要 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逃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的风景。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好了，在此时此刻已经华灯初上了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好适合在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空间里听一首好歌，所以到了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了，我们轮流来推荐歌曲，我们来放，你们来听，然后呢顺便可以打个分。 对，从一分到十分你会给我们打几分呢？上一次是谁输了？ 上一次 就归零了是吧？现在重新开始。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 不记得了。 那好吧，就归零吧。 好， 从今天开始，现场 PK。 反正昨天我和静鱼的 PK 是 静鱼输了， 好像也不记得了。秋天了哈， 你现在是 年纪大了， 你的记忆被风吹走了是吧？ 对，我不管，反正今天我一定要赢，我已经准备好了两首好歌。 好，那谁先来？ 你先来吧。 好的，配合着我们今天的打卡环节，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好妹妹的《南来的风》。这首歌我觉得还挺适合秋天来听的，尤其在华灯初上的这个时候。我记得好妹妹乐队当中，他们有一首歌曲当中分享一句歌词还挺有意思的，说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时不时的抬头望望星空，不是说天空上的星星显得很淡了，而只是城市的灯光越来越明亮了。 是，哎，我总觉得好妹妹的歌，不管他们唱过多少好歌，或者其实有些歌还真的是挺，朗朗上口的。但是我的脑海当中总会浮现青城山下白素贞， 从那个白素贞出来一下。配合着我们今天打卡的环节，回复打卡到白之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收到我们今天的这张打卡图片，上面写着"景色无端"，景色无端五十弦。 好， 一心一柱似流年。 但是别忘了打分啊！这首好妹妹的歌《南来的风》，艾科推荐的第一首，一到十分，你觉得应该给这首歌几分呢？ 南来的风，有茉莉的芬芳，像你当时什么都不懂的笑。南来的风，有故乡的味道，像我儿时满山遍野的奔跑。我怕我会眷恋，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我怕我会遗忘，就回不去曾经告别的故乡。会眷恋，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啊。我怕我会遗忘，遗忘我的模样，就回不去曾经告别的故 这个韩书对吧，给了10分， 耶！ 也有像张海洋这样的给了1分， 至于这么极端吗？ 对。 但我总觉得说，哎，五十根弦弹出来的这个感觉，可能更加深入人心。比如说喵啊啊，他说他们家饼哥给了8分，听着很舒服，他很喜欢，给了10分。 嗯，反正综合下来，你这首歌的得分应该是7分。 嗯，还不错了。至少我满意了。那第二首歌就是为了调节一下大家的情绪，这也是另外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是前一段时间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非常火的一位选手，叫做王以太。当然今天给大家放送的是 clean 版本目不转睛。如果你要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听到副歌部分你会觉得好像听过，好像从某个软件当中感受过它。 哦，我说哎，好像也不是那么熟悉，证明你没有这个软件。目不转睛，王以太。 我就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你丢的爱正在看你，等待你认领。今天在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哦，你的余光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的。我看你，我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你的位置，正在向我证明这边。翘起二郎腿想让我自己瞧，承认脑海中的想法已经开始没了道。可我感叹这机缘巧，我好想跟你大声说句今天好，热又害怕就陷入沼，则特别想告诉你我缠绕着你，会说每个特别吸引我，那想象你在舞台上特别吸引我，把我当成我自己，我也做了苹果，马上开始跟我分享你成长的经过。你说你也在美国留学，住在洛杉矶，喜欢地方跟我一样，都想比你斯宾切。我说我们对世界又不想入敌，快来跟我一起享受一年四个季。 我就爱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你丢的爱正在看你，等待你认领。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哦，你的余光飘向新的去向，飘向你的。看看时间，坐下才过3分钟，言的之间没熄灭，当然很多突然发现烟会变成尖的，一定是十米外的你开始对我想念了。 Baby Baby 想把你搂进怀里，把你心里的喜怒哀乐都代替。 Hey, 别对我产生怀疑，就让我轻轻亲吻你的脸颊，让我的眼睛观察你的变化。 Hey, hey, 芥末给了10分，浩川给了10分，曹友给了9分， 逝水无痕给了10分， 但是也有人给1分的，说太慵懒，感觉这不是一首歌。 这首歌怎么说呢，就是被一个软件给带火了，然后也被那档综艺节目给带火了。 对，像逝水无痕，我们的听友他说10分10分10分满分，和媳妇儿一块儿一起天天哼。你们俩就是相看两不厌呗。 对啊，感情多好是吧。 好，好事儿。好了，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歌曲了，对不对？ 嗯， 好，我让我准备一下啊。今天我的两首歌都很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的主播私房歌艾科推荐的这个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轮到我来推荐了哈。 加油加油加油。 第一首你是7分，第二首呢好像刚才看可以达到了9分，满分可能还不到。 哎呀，但是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好吧， 所以大家那个接下来就知道该怎么打分了吧。 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们这个环节是有惩罚措施的。 我承认承认，对， 什么？ 就惩罚措施嘛，输的那一家会要出一道题来回答出来。 对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吧？ 对对对，好，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好，我们来推荐我的歌曲。话不多说，在秋天的时候听秋天的歌，然后呢，跟刚才的你的那首《目不转睛》比起来，这首温柔了不少。 是的， 没有那么酷，就是好像很平常的那种很暖暖的爱意。啊，这是来自周华健的《Love Hotel》《秋的别馆》。 关上窗，隔绝外界纷纷扰扰，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一时秋凉，人去远方，是或非再不用伪装躲藏，那是你直视着我炽热目光，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 但你推荐的歌很好听，这是什么逻辑？ 就是希望你输，然后听你的心里话。 但是这首歌得到的分数有8分。 真的，我很喜欢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因为一位朋友给我推荐过。 你把前面那个前缀，刚才跟我说的原版是什么？因为一位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推荐过这首歌给你。 哈哈哈哈，赢了。 所以你看，证明了这首歌，你看年轻人和年长一些的朋友都喜欢。 你先这样，现在我内心的 OS 是 diss 回去了，耶、yeah! 你这么着耶的时候特别像李逵。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大家别着急。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8。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继续回来了，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就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是的，刚才统计了一下，你那首歌曲的得分不是很高， 对， 怎么办？ 我觉得没关系， 最靠最后一首歌来拉分了。 对，其实我对这首歌也不抱太大的幻想了，其实因为毕竟是我不太了解，其实我自己也不太了解的。这个组合或者乐队，他们的名字叫做丁丁和西西，听上去有点像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意思， 有点， 对， 所以他们这首歌曲叫 Beautiful， 唱儿歌的感觉是吧？其实他们就是一些民谣啊，加了一些这个摇滚的元素，然后在2007年成立的一支乐队，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曲风，我觉得 特别适合秋天 啊、 秋天就是也没有那么的高冷啊、但是呢好像会有凉意从音乐里面呢就一点一滴的去渗透出来，你听这种感觉就明显不是很夏天的歌， 会有一种草木摇落露为霜的感觉、 Beautiful 一到十分给高分的人都是 Beautiful。报道台湾的这个一个乐队啊，一个乐团，这个风格呢，反正还是 乡村风。 对，就是听上去会让你心情变得好一些的。 其他 这首歌，我看得分多少？ 九分， 差不多。那我赢了。 哎呦，这么轻松吗？ 好嘞。 所以明天大家要问我问题了。 哎呦，开心，支持我的朋友，谢谢你们啊！你们都是这个 beautiful、 beautiful 啊。 这个、论一个主持人如何会聊天， 又白又美啊！ 用歌曲的名字来讨好你。 那个给我打高分的朋友，这个不是说放学别走啊，我请吃饭啊，吃麻辣烫啊。这样的话，明天我们会有一道题是特别要拷问艾科的了。 嗯， 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问题，今天可以先思谋 一下。 对对，明天呢把问题抛给他。 嗯， 真心话啊，大家可以问狠一点，对不对？好吧， 不要这样吧，手下留情啊，朋友们。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 是的，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嗓音不要给你带来听觉上的伤害。 不会，我们会觉得很有安全感，感觉一路有人保驾护航。然后你们可以继续回复打卡的字样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晚安图啊。 嗯哼，今天就是这样啦，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拜拜。 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手机缴费更便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更多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体验手机购气，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北京燃气 APP， 智能燃气安全到家。 北京 SKP 秋冬鞋履节炫目潮流时空，10月6日至14日满额赠礼，银行刷卡礼，品牌日10倍积分，更多精彩活动诚邀莅临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为工作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成功的喜悦，为家人付出时间，你能收获满满的爱意。北京电台携手8大领奥莱温馨提示，用心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你更多精彩。 8大领奥莱3周年庆，邀你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